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四十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小贵。早安，我是郭鹏。 周五快乐，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已经来到了一周的最后一天了，哎，不能说是一周最后一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我们继续要把所有的爱来送给你。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BAD 以及许慧欣《爱的世界》。 睁开感觉今天风和日丽刚刚好，忍不住拿起电话呼呼一般向外跑跑，穿上我最沙球鞋最强外套，镜子照照，怎么会睡到自己完全的控制不了，差一点忘记了就找个伴出去玩，怎么可以独独将你漏掉，没有你就会觉得快乐好像缺了一角，起床好在你的耳边轻轻柔柔呼叫，别的窗边走过这一天的美好，哟我会买你最爱喝的玉米浓汤，准时报到准时送到，我要亲眼看着爱心被你一口喝掉， 哦、oh, 心情多么好，想要给你一个拥抱，想要时间停在这一秒，哦、oh, 所有的烦恼飘在空中随风散掉，只要有你陪伴就好、嗯、 喜欢你阳光般的笑，带来无比活力，想亲吻你 海角，只有你在身边，不管去哪里都好，晒着太阳骑着单车迎着风去感受，只要你在身边，不管做什么都好， 爱让四周像对未来的海洋，我们是一只只悠闲的热带鱼，吹着泡泡绕着圈圈，自己自在的追逐嬉闹，哈哈是多么美妙， 哦、oh, 心情多么好，想要给你一个拥抱，想要时间停在这一秒，哦、oh, 所有的烦恼飘在空中随风散掉，只要有你陪伴就好、 嗯、喜欢你阳光般的笑，带来无比活力，想亲吻你开朗的嘴角，就算天气不好，就算伤风感冒， 最后用热烈的掌声，还算是有点稀稀拉拉的感觉了、嗯、来欢迎一下我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的世界，来自于 BAD VIP 以及许慧欣。然后刚才呢我旁边的搭档静云就不停的感慨，你看同样大家都是组合或者是歌手，那许慧欣的声音一出来 也没有 辨识度也太强哈、啊、 就只说了一句，但是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觉，总觉得他唱歌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一样， 就是听歌曲谁的眼泪在飞的感觉 啊，许慧欣唱的，但是其中呢有两句歌词还真的让人蛮印象深刻的， 嗯， 就算天气不好，就算伤风感冒，这还是一个拥有爱的世界，同样的就算今天天气不好，哎今天天气到底好不好啊， 今天天气反正挺冷的，我觉得我跟你说今天出门的时候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冬天或者是天气冷的时候会有一种味道， 我一出门的时候就闻到了一股凛冽的味道。 所以今天天气到底好不好啊？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呗。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上台的气温是0.5度。那么受到高空槽的影响，白天呢，本市天空的云量较昨天有所增多，扩散条件一般，但是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所以还是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的。不过呢，倒是没有月月鸟小哥哥说的那样一种味道，所以这种味道提供出来的气温大概是什么样呢？ 啊，我来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啊，比如说今天早晨呢，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是0度，最大相对湿度就是65%。我说的味道就是零度的味道。 闻到了，闻到了，闻到了。哎，好香，好香，好香。 哎呦，这你说搭档当了这么久以后呢，开始什么事儿都开始配合我一点了。 那毕竟每天早晨就是7点到9点这个时间，我都要在直播间里跟你独处。 对， 你 独处。 对呀、啊，就咱俩，你说还有谁？ 咱俩这个独处好像也不至于吧？就是咱们俩其实除了咱们俩以外，你没发现有电波旁边很多很多人在跟我们俩一起聊天吗？ 对对对，是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的啊。那么今天来先来看看签到前十名的情况。 哎，是的。 那么自从浩神把我们的签到系统动了手脚以后，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多少分？ 晋级的积分到底被清零了没有？不是，他真的把我清零了，就挺讨厌的。 是的。 然后呢？可是看到大家随机拿积分，比如说签到第一名也只有3分、2分，我还挺开心的啊。可能是浩神为了安慰我吧。来看看大家的签到情况， 看你们这些心态你知道吗？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名是夺，第二名是司徒勋，第三名是神采奕奕，第四名是奋斗，第五名是一月未千里。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水皮，第七名岁月如歌，第八名是苍龙皓月，第九名莫桃客，以及第十名王希。来恭喜上十位朋友啊。 是要专门点一下司徒勋这位小朋友，他说我是第一次帮妈妈签到，就是第二名，好开心呐！我是一个4年级的学生，在用妈妈的手机签到，应该在上学的路上。 对，自古英雄出少年嘛，是吧？自古第二名都是少年， 所以我们现在都教大家啊，然后呢，大家都是哎，以后带着宝宝上班路上听早安音乐秀，你来帮妈妈点，你来帮爸爸点。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算是有点锦鲤的感觉。但晨晨呢说，你看啊，我276名。我以为一分，但是其实我20分，哈哈哈哈。 签到系统被动了手脚之后呢，其实除了每天的7点到7点10分，大家可以获得随机积分之外，在8点到8点10分的这个时间段，如果还没有来得及签到的各位，其实也是可以获得随机积分的啊。 是的啊 ，Walker 这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啊。被签到系统整个给整炸裂了，一个月都没有能够再进前50，求攻略。但是他说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再也看不到江中草山胡老师了。 对，我们的签到系统更改了之后，江中草山胡老师就很难上榜了，但是没有关系，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进来了，这也是可能在最近一年的时间刚刚关注到早秀。那大家都知道呢，每天早上、很多朋友就说很喜欢听静鸣的月月鸟小哥哥，哎，每天上班路上聊聊天啊，陪我们开心一下。但是你没有考虑过静鱼的感受吗？每天2个小时都要面对着月月鸟小哥哥，跟他独处很尴尬。哎， 你跟我有尴尬过吗？每次拉起来麦以后继续跟我聊天的人是谁？ 不，这领导也在听，你不要这么说实话好不好？ 不是，领导也拦不住咱俩说话吧？不是，我说的意思是你跟我相处那就算比较不尴尬了，我还见过你跟其他人相处 挺尴尬的， 更尴尬的时候。 对 不对？你应该这么来说这事儿哈。 是，那就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毕竟我旁边是有个好搭档的，我们俩独处是不尴尬的。可各位就保不齐啦，万一你说哎，今天开车的路上拉了一个顺风车， 是， 或者呢单位新来了一个新的同事，然后你跟他根本聊不来。 咱们今天说到是独处嘛，因为你要是比如说一大群人的时候就总会找到一些话题点。但如果说你今天现在跟一个人独处，而且这个人可能跟你平常没有那么熟，你会发现你总归想打破这种沉默，对不对？ 我觉得你提到这个话题了之后，真的就浮现了一个特殊的场景，这个场景应该是很多人都有话语权，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你知道跟他人独处最尴尬的一个瞬间，那经常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相亲现场、 对对对对，我说的其实就这意思啊。包括有的时候有些男生和女生，比如说第一次比如说去 刚认识 第一次出去走一走的时候，压压马路的时候啊，往往说是什么叫比较尴尬呢？我今天呢看到一个比较高赞的答案呢，是这样的，说有的时候最尴尬的事就是本来已经很尴尬了，结果这个时候对方男生呢说了一句话，说哎呀你别说还有点尴尬哎。 那你希望我说什么呢？ 实力单身、 是哦。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薛明媛以及朱赫《飞球》。 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坍塌下去了， 总是好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自从你说我这个生活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yeah、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 知道为什么要选飞球这首歌曲吗？因为飞球当中呢有一句话叫做好像都不太好说，所以尴尬症该怎么破， 所以你和他人独处的时候最尴尬的事是什么，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 哎、 答案发送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你们的尴尬瞬间有多尴尬呀， 和他人独处的时候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来自于薛明媛以及朱赫的一首歌曲《飞球》，去年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互联网当中呢，其实还是算是蛮火爆的一首歌曲啊。 嗯，就包括在抖音当中，有很多人拿他们当背景音乐啊。 嗯， 那你看呢，他们两个人唱起歌来，应该也是有一种琴瑟和鸣的感觉，就像我们两个主持一样啊。 嗯， 那大家呢，可就不一定了啊。跟陌生人或者跟他人独处的时候遇到的很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那赶快到早安秀的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同时，你看看我旁边这一位静瑜哈，就一点都不尴尬。 嗯， 我觉得你算是化解尴尬的大师了。 就自带话痨体质，所以我朋友去相亲的时候说，我怕尴尬，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你毕竟是人肉点钞机，对不对？ 我现场给你唱一段吗？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hat you wanna do, baby? Where you wanna go? I'll take you to the moon, baby. I'll take you to the floor. I treat you like a real lady. No matter where you go.Give me some time, baby, 'cause you know, even when we're apart, I know my heart is still there with you. 5 more hours till the night is ours, and I'll be back with you. This right here is my time for party.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tell, baby, what you wanna know. Just pour another drink, baby. Come on, pour a little more. I treat you like a real lady. I keep you out the cold. I give you all my time, baby. You know, even when we're apart, I know my heart is still there with you. Five more hours till the night is ours, and I'll be back with you. This is, yeah, this right here is my time for party. OK， 来自 Chris Brown 以及 Derrero 带来的 Five More Hours。 如果给你多五个小时的时间的话，我估计 Chris Brown 就准备用来跳舞了。因为刚才呢，这个零度说，哎，这是我们跳爵士的音乐哈， 应该选的是刚刚的那首飞球吧。嗯，那这个 Five More、 啊、是这样吗？ 对啊，因为这首歌不爵这首哪里爵士了， 我 你告诉我 这首歌曲怎么跳爵士啊。我当时在想这件事情， Five More Hours、啊、也是我每天下班之后面对月亮小哥哥的心情、嗯、俩小时咱俩没聊够，再聊五个小时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开始说完以后，我就会发现你是一个破尴尬大师。你真的会见到别人就直接上来先唱两句吗？ 不会的不会的，但是我会比较好的去化解尴尬。就其实我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觉得说太尴尬了太尴尬了，但是表面上我会尽我的全力让他显得不那么尴尬。 对，我觉得主持人啊，就出去的时候你也不太可能会特别尴尬。比如说麦穗就这么说的哈，他说喜欢听你们俩节目的是因为你们俩每次把天聊死了之后又能奇迹般的峰回路转。什么时候我俩把天聊死了？你说说。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把天聊死了之后 就没有聊死过？因为如果聊死的话赶快推歌。 不不不，是这样的，江中草珊瑚道出了一个道理，他问了一句话、他问我们俩也问大家，鲸鱼跟月月鸟可以做好朋友超过三分钟吗？ 你说草珊瑚啊，你最近不上榜以后呢，你就开始对吧啊？ 瞎说大实话， 而且用这种方式来上榜啊， 能做好朋友超过三分钟好像不太能啊。 Sergio 说，我跟鲸鱼一样啊，是自带话唠体质。老公说我上到80岁下到0岁都能聊，有我的地方就不安静不尴尬。你 这种朋友真的是个宝，你知道，就是去哪里你带上他是真的不会尴尬。 是， 但是其实最可怕的一种人哈，就是说他在网络上或者在熟人面前是非常能够放飞自我的，比如 KCD、他说在熟人面前是一个能特别放飞自我的人。飞鸟也说，哎，我是有轻度社交恐惧症的，喜欢不见面的线上瞎扯，真的就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高手，情商大师。但是到了线下呢，跟陌生人就完全不会说话了。 是啊，没有办法，飞鸟啊 KCD 啊包括我们其实都是键盘侠，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拿键盘我就可以这个日行千里，但见到本人以后呢就确实稍微有点难以启齿。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想一些招数去破除一下尴尬了，对不对哈？ 比如说 那天不是你跟我说你上次带两块砖头吗？如果你掉了我就会问、哎，姑娘，这块砖头是你掉的吗？ 好尴尬呀，你看这天又聊死了，怎么峰回路转？鲸鱼做不到。 啊，你做不到吗？我就不相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就会告诉你说我捞起来，我姑娘是你掉砖，是啊，然后就捞起来拍你啊。干嘛？ 但是我觉得村口恶霸刘小胖这个答案，我觉得就让人有点忍俊不禁了。他说在尴尬的无声当中，然后突然自己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起来。 是，这是会非常尴尬的一个瞬间。 然后小玲玲说了更可怕的一个事儿，就是也是两个人静悄悄的时候嘛，忽然听到噗噗噗几声， 那就会更尴尬呀。 所以你是更希望被饿得咕咕叫还是怎么啊？就这种莫名的声音来讲，就是寂静无声的情况下突然出一些异响，确实容易会让人尴尬。 他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在电梯当中吧，我估计 你可能会在车里。比如太子说开车拉公司领导，对我来讲绝对是非常尴尬的，因为领导不说话我也不敢说呀，而且我领导坐车还不喜欢听广播跟音乐，所以呢我也不敢开，整个车都是非常安静的，那只有一个想法，开快点，赶快到目的地就好了。 不过这个真的是，如果这个时候两个人就没有什么话说的话，旁边还没有什么 BGM，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尴尬。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去破解。 对，而且今天说和他人独处的时候最尴尬的事情，其实可以给大家两个，就是环境限定哈，比如说相亲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状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电梯里的时候。 对， 哎，就是和他人独处的空间，而且你确定你们俩大概就只能维持这几十秒的好朋友关系，可是不说话呢又很尴尬，说话呢你又没办法展开一个话题。 你说的是电梯几十秒就算了，相亲呢可不能几十秒， 就看一眼不合适的话也想赶快结束的话，这不就是几十秒的关系？ 那也没有，那也太怪了吧。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最近的英国呢有一场音乐会，比较有意思的是呢，他们是受英国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呢是用列车的遗失物品去演奏了一首乐曲哈。 对，音乐家们演奏呢是特意为这次活动创作的致前主人的颂歌。那这一次呢他们演奏的乐器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这是几乎每一年乘客遗落在铁路公司列车上的物品，包括像冲浪板啊、自行车、打气筒啊，还有轿车轮胎是怎么遗留在铁路公司列车上的，我想问一下。 是，然后他们说这个遗落的东西其实真的是千奇百怪啊，比如说有外套、钱包、手机和雨伞就比较寻常嘛，也甚至有些珍贵的艺术品，吉他、鼓和 DJ 的转台，还有假牙和猪排，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大家觉得不可能被遗失的东西，那就这么的丢掉了，在列车上了哈。那我们只能大胆假设想一下，是不是因为就是主人跟旁边的陌生人聊天聊得太开心了，所以就把他们落在这里？ 所以这个算是这个聊天不尴尬的其中一项好处吗？ 和他人独处时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各位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了，接下来呢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算是我个人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收藏的小曲库当中的一首了哈。这来自于陈坤的《逆行列车》。这个基本是我去 KTV 当中都会唱的，但是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我没听过哎。 那我们来听听看好吧。 所以你待会儿给我唱一下好不好？ 啊，我 会偷偷的把你的麦打开。 好。 我就开动了，欢迎你乘坐逆行的列车，前方的路程会发生什么，你没有选择，也没有活着，前方会有着相反的规则，做的也就会变成了对的，到底该怎么样去说，怎么分对错，怎么样闪躲，你得到过什么，到底值不值得，失去后总是问为什么，用扑克来占卜，如何能够摆脱这枯燥的角色，离开这庸俗的小说，做一个逆行的我，做的也就会变成了对的。

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6，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是静瑜。 哎，刚才呢我们又听到了这个特别好听的， 当你在 对 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哎，你哎，忽然想起来，刚才不是你让我唱歌，为什么你唱起来了？ 因为那个，反正你答应的那么痛快，我怎么可能那么痛快的让你唱？ 哎，你这个人这个倒是不太尴尬啊，这个事。 刚刚的情况是这样的，月月鸟小哥哥说，这首歌曲是我在 KTV 当中都能唱的，但是很多人都没听过。我说真的吗？ 对。 那你待会儿要不要唱一下？他说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只是嗯了一声吗？因为我就感觉你不会那么顺风顺水的让我唱下去。果然在后面那首歌播放的时候，你把两个推子捂得死死的，就是不准备推上去啊。 所以好朋友不能超过3分钟啊。 是有这定律啊。 来看看大家跟别人独处的时候最尴尬的一些事情是什么。 OK， 刚刚我们提到有两个场景都是会跟他人独处而且比较尴尬的，比如说一相亲，二在电梯里。 是 闻风听雨跟我们说，一桌子对面啊，介绍人女孩父母，女孩有一种被弹劾的感觉。 他是这么说，他说本人最尴尬的瞬间就是一个同事介绍我去相亲，然后到地点发后到地点以后呢，发现女方来了一家子人，至今无法形容我的心情。然后他就说你刚才那个 是真的，就是你知道去了之后相亲，我觉得两个人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况。 是 那如果说有介绍人在的话呢，这可能就是稍稍有点尴尬，但是有人帮你们说话也 还好。但是 还好， 因为那个人毕竟了解你们俩哈。 对，但是女孩带着一家子人，这个太尴尬了。所以文风听雨，你是一个人去的对吗？ 哎，刚才其实我也在问到你这个问题。其实虽然带一大家子人比较少，但是女孩有的时候真的会带自己的闺蜜去，对吗？ 不会， 也不会吧？ 就是很少会这样，那除非就是那种特别内向、特别抹不开面的话，但也不就是会叫到一起说，没有那么尴尬，说哦，我跟我朋友逛街，今天咱们一块吃个饭， 是 对，但是会提前说清楚，就比如说我闺蜜已经结婚了，或者她有男朋友啊，就这种情况也是怕尴尬的一种手段。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带第三者过去的话呢？其实你们俩这个开头就不是特别顺利，相对来说， 对， 就不是尴尬的问题了。 主要是他俩如果是认识，就比如说你的朋友之间，他俩两个人都认识，还可以互相搭个腔聊个天儿。但如果是两个，你们俩本来就是陌生人，你又带了一个陌生人， 对， 那场面真的是没有办法挽救啊。 确实有点尴尬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喵啊的答案啊，他说场景说起来有点复杂，就是呢我在电梯里遇到了前老板，而且就我们两个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尴尬了几秒钟之后，他说现在怎么样，还好吗？ 就是老板主动打开话题， 然后他说现在笑笑说还挺好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感觉那会儿尴尬的都不会喘气儿了。 就好奇怪啊， 确实好奇怪这种感觉啊。而且遇到了前老板，你听一说前老板，其实中间肯定会有些故事，对不对哈？ 对，那超尴尬的状况呢，除了发生在电梯还有相亲的瞬间呢，管笨笨也跟我们说，我是自来熟，跟谁都能聊，陪儿子上课，阿姨们都主动找我聊天。但是呢，如果跟老公在一起，我就会很尴尬。 啊？为什么？ 因为完全找不到话语权啊，人家都围着我老公聊了。所以你们一家子真的都好厉害啊！ 所以你老公是有多会聊，多能聊啊？ 就是、更会聊天。 是哈，所以呢，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红花园当中。和他人独处的时候，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哎，今天呢，大家都提供给我们一些场景和答案，说明其实现代人确实有这个忧虑了哈。继续来看一下，我刚才呢有人说，如果特别尴尬的是一个瞬间呢，就是，他说跟一车人在 没有什么话讲的时候，然后呢忽然大家一起听你们俩在聊尴尬这件事儿，我觉得那这个应该算是破解尴尬的一种方法吧。就是、这个、 不就两个人都不聊天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车厢里面就只剩下了静瑜跟月月鸟尬聊的这个情况。 嗯， 就是高壮壮说，我就拉了一个陌生人，就是顺风车嘛。 嗯， 我们俩人谁都不说话，只能听见静瑜跟月月鸟两人真聊。聊尴尬，真的好尴尬呀。 那对，但我觉得这件事其实不是特别尴尬，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帮你来放歌了，对不对啊？因为你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来一首歌曲的时候，你可以打开话匣子， 你就可以展开这个话题。 对对对， 然后就跟别人说，哎，你看你看这首歌今年特别火，那个中国新说唱听过吧？ 嗯， 没看过。哎， 你知道这个天山四子吗？其中有个多雷还强行天山四子，你知道吗？ 是谁呀？ 那我们还是听歌吧。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于新疆的 Max 马俊哈，马俊呢昨天的一首新歌《唯一的港湾》是发布了，而且这首歌曲呢是和那五个是和艾热一起来演唱的哈。讲述的 艾热又是谁呀？ 艾热就是那个著名的《星球坠落》，你知道吗？ 哦， 星球坠落没听过？ 没有。哎， 我旁边拉的这个人是完全一个。是个呆子吗？为什么说话一直是这个口吻啊？ 那可能不是很关注这个节目吧。 嗯， 但不过呢，还是想帮大家安利一下这首歌曲啊，因为第一部分呢是以新疆飞虎男篮的可兰白克为原型，讲述了一个热爱篮球的少年在外地打拼拼搏，实现篮球梦，回到家乡代表新疆队赢得全国总冠军的热血故事。 哎，非常热血，所以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唯一的港湾》，来听听看。很难为我还有梦，告别了懵懂的少年，只为扛着所有痛，家是唯一的港湾，想念妈妈的晚餐，藏在心里的温暖一直在陪伴，让烦恼走开。在陌生城市总怀念新疆的夜空，他陪我度过低谷，带我看远处巅峰，当众人在喊梦，劝我别停下攀登，不甘心冷板凳，有潜力就远征，跟现实厮杀，私下也哭到沙哑，蜷缩在沙发，妈妈拨通又摁下，人眼泪下滑，爸爸我好想回家，灯火通明的城市却没信心和我对话，差一点就吃一千，努力点有一天，不起眼到制高点，瞬息间中体验，忘记了星期天，为不断在破极限，当疲倦一闭眼看星空在梦里面，忙过了点的深夜，浪总在手边，穿越距离的分界，感情却真切，义无留下的针线，妈妈的挂念，看着城市的四点，盼望着春节，望着窗外川流熙攘，很难为我还有梦，告别了懵懂的少年，却为扛着所有痛，家是唯一的港湾，想念妈妈的晚餐，藏在心里的温暖一直在陪伴，让烦恼走开，家是唯一的港湾，爱是唯一的港湾，家是唯一的港湾，爱是唯一的港湾，家是唯一的港湾，爱是唯一的港湾，家是唯一的港湾，爱是唯一的港湾。飘落的雪花覆盖滚烫的球场，见证了童年的记忆被时间陆续收藏，走向漫长的走廊，透过光迎接受奖后，放情人的厚望再播放失败休想，变得更加坚强，将压力安放，尽管依旧很繁忙，陪伴却延长，难忘的过往让满腔能量不停燃放，依靠的肩膀让钢筋水泥成为暖房，快一点就多一些，努力点每一天，制高点看地平线，吹息间中体验，懂得了别遗憾，为陪在他身边，当疲倦一整夜，看星空就在眼前，冲吧冲啊，像战士在战场冲杀，冲吧冲啊，困境像雨水在冲刷，经历的质疑重压中被金色光芒冲垮， Coming home， 在星空下将爱融化，家是唯一的港湾，爱是唯一的港湾，家是唯一的港湾，爱是唯一的港湾，家是唯一的港湾，爱是唯一的港湾，家是唯一的港湾，爱是唯一的港湾，望着窗外川流熙攘，很难为我还有梦，告别了懵懂的少年，却为扛着所有痛，家是唯一的港湾，想念妈妈的晚餐，

刚听到的是 This Girl 来自 Queens and Cooking on Three Burners 啊，这首歌曲呢有点像摇起来的感觉。不管是刚才那首歌曲还是这首歌曲，我觉得今天的整体的氛围就是 relax and party 啊，你可以去提前感受一下今天周末放假的这种感受啊。 这首歌曲叫 This Girl， 我想说 Caviar， 你这个 girl 也真的挺厉害的啊。他说，说到陪闺蜜相亲，我年少无知的时候真的干过， 真干过， 好尴尬呀、啊！关键是就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 啊， 被闺蜜的相亲对象给看上了， 太尴尬了。 然后那个男的居然还跟我闺蜜约会的时候一直问我闺蜜说，哎，你那个好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有一段时间跟自己闺蜜见面，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这个绝对会怪，而且我觉得闺蜜会心里有点不舒服吧，我猜的话哈。 对啊，我带你去呢，你就好像是梁朝伟带着周星驰带着梁朝伟去 梁朝伟带周星驰 带梁朝伟去参加 TVB 的面试结果人家火了之后自己还是跑龙套， 就还好，后来反正自己也火了嘛，但是反正当时还是蛮尴尬的。这种事其实特别多，尤其在艺考的时候，好像好多明星都是跟自己朋友或者同学 对，哎，我考试你跟我一块儿吧，哎，你试试吧，咱们一块儿。结果哎，对方考上了。 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年袁弘，因为袁弘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当时还是说了一嘴武汉普通话去的啊。然后呢，结果那个老师看上袁弘，哎，就这小伙子，你过来。袁弘说，我不会说普通话，没事，普通话你可以练。你长得这么帅的人很难找，你知道。 然后你说到这个口音的问题啊，花开半夏跟我们说，我老公啊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然后呢，我第一次去婆婆家，你想北方人到南方人家，什么也听不懂，就只能傻笑。就对方说什么， 但我觉得还挺有礼貌的啊。对，哈哈哈就不行了吧？最好是抿着嘴，你上去，你婆婆说一句话，然后你哈哈哈。 这真的是另外的一个就是独处的时候尴尬的场景了，就语言不通，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尬了。 哎，是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呢，你们能够找到一些比如说切入点，比如最近上映什么好电影之类的，好像也算是一种打破尴尬的一种方式、 你就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马上就将会在12月21号上映的功夫电影《叶问外传》，张天志，哎，这是袁和平执导，张晋、戴夫·巴蒂斯塔还有柳岩来领衔主演，并且还请到了杨紫琼来特别出演。 哎，这次呢非常厉害啊，特集呢是以张晋和杨紫琼的强强对决为中心啊，这次呢也是不仅交代了电影当中张晋和杨紫琼之间的恩怨始末，也展现了袁和平是如何将张晋擅长的这些拳脚功夫和杨紫琼漂亮的单刀身法去相结合的啊。这次呢确实有很多的设计，大家可以去看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最近的新锐的新人张一豪自己所做的一首 R&B 的歌曲，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叶问》，有点这个美式 Blues， 叶问忽然穿越到美国西部的感觉。 先过我老婆这关，出招则是一百号，真的让人厌烦。快点让我打完这套女春，把你打得回家。淋过武林山湾，我输家的精气神，传承哲学理论，我说的不是纹身。赶快来摆正自己的位置，除非你是 Jackie Chan。我说叶问，闯小时都很有分寸，师傅叶问，哎，徒弟是李小龙。我猜你受不了我三拳，你快点向我求饶。 怎么样，这首叶问是不是跟你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对啊，我觉得叶问应该就那种嘿嘿哈，就 哼哼哈嘿，

跑步的极致。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我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跑步的时候啊，这个应该说是很多文艺青年当中的心中永远的这个偶像，村上春树对于跑步的一个态度。然后呢，为大家配了一首《空空如也》。后来想想，这个搭配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让告诉你这跑步这事儿非常重要，但是跑完了以后就空空如也了哈。 你就看一下月月鸟小哥哥的身材就好了呀，他陪伴大家从今年的三四月份一直跑到了现在呢。 然后我真的有减掉，我跟你说。 真的吗？ 这大概两斤左右。 两斤 呢？对，就是 好厉害啊。 大概就是一天大概不吃不喝，然后出去走两步，大概能减掉的这个重量。 所以大家隔着电波有感受到我们俩此刻聊天的尴尬吗？ 我并没有尴尬，我跟你说就是。让我想到了你的那个早餐，一开始还给大家分点健康的东西， 对， 后面水煮鱼都出来了。 后面是歌曲会配水煮鱼啊，就之前的时候，因为我想了一下，我说，哎呀，韩吃的就是歌那么多，那总能找到合适的，结果没发现什么东西都敌不过日积月累的消磨呀。 对，真的是啊，所以呢，偶尔去解解馋也是 OK 的。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是跟他人相处的时候最尴尬的事儿，我觉得我们俩不妨自己来打打样吧。 自己，比如说呢。对因为你要小哥哥，你跟别人相处最尴尬的事情是？ 说实话，我倒不太怕跟人聊天，毕竟我之前跟你聊过，我也是一个人坐火车， 聊晕一车老头的人，对不对啊？但是呢，我觉得有点尴尬的是，就是就像你，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你完全放空自己的时候聊天其实不尴尬， 嗯， 但当你有些目的的时候，这事就很难办了啊。 对，所以其实我也比较怕这种的。 嗯， 那么具体的例子有吗？比如说哪个老头被你聊得很尴尬？ 并没有，老头聊反而聊得一点都不尴尬。比如说，如果对面坐了一个，哎，我觉得让我有点动心的女孩，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哦， 实话讲啊， 哎，但是我教你一招哈，嗯，就之前的时候有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个例子， 把他当成老头吗？ 就是，啊，不不是，就两个人在相亲，然后男孩一直在玩手机， 嗯， 然后女孩就可能就试着开启了几个话题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就觉得说，哦，那可能这个男生对我不感兴趣， 是，嗯， 然后就说，哦，那我们就走吧。然后那个男生突然说，哎，等等。然后说不好意思，刚刚一直在那个看手机， 嗯， 我是在百度如何跟心仪的女生搭讪。 啊，哎，这个 是吧？ 这个还很有梗啊，对吧？ 对吧？是不是很会？ 那我觉得这个男生不是不会，而是真的， 他是认认真真的在埋了一个大梗，就是先让女生觉得说啊，他对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最后发现说，哎，不好意思，刚刚一直在摁手机，是因为我真的我在搜索如何跟心仪的女生搭讪。 太会聊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聊天呢其实也是有技巧的。但如果这个时候你们俩能聊到一些，比如说青春时候共同的回忆，比如说周杰伦， 哎，特别是向周杰伦学习一下，比如说像周董刚出道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青涩、非常害羞的一个状态啊。 嗯， 那他就是在综艺节目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可能吴宗宪给他刻意的抛梗、递梗，他都接不上， 他都不接。 但现在自己一个人独撑一档综艺节目是轻轻松的事，我们的小公举已经参与了多少档综艺了？现在马上要推出自己个人大型外景综艺《周游记》， 是作为国内首档旅游魔术类的综艺呢。这档节目呢是由周杰伦、周董自己亲自主导，而你看嘉宾有谁？五月天、林俊杰、刘德华等明星。有没有特别想看哈？ 嗯，而且他跟嘉宾们将会遍布海内外各大城市啊，来做一个魔术类旅游的综艺了。 嗯， 那这已经不是明星个人综艺的第一例。其实2016年的时候，优酷就跟鹿晗团队打造了一档综艺叫《Hello 你好，是鹿晗吗》。 嗯， 那现在呢，这一档个人外景综艺名字非常简单，只有三个字：周游记。 所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缘由会》。 星座运势，给自己加油打气， 让心境锦鲤雪佛兰为您好运加持。现在仅需支付购置税、上牌费及保险费，就能把人气车款开回家，一税两费零压力，雪佛兰给你真实惠。更多轻松购车方式，让雪佛兰带你去搜索。活动仅限指定车款，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雪佛兰梦创未来，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特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定咨询电话：400-8786-35。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Virginia to Vegas 带来的一首歌曲 Selfish。 虽然呢是一首叫做自私的歌曲，但是呢在这首歌曲的当中那种飘渺和虚幻的电音的混声当中，我觉得听出了一点点和歌词以外有点不一样的况味，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在一块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多关乎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啊。 嗯，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独处就会变得尴尬起来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和他人独处的时候你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刚刚有人上来控诉啊，上次相亲的时候呢我是一个人去的，可是女方居然带了一大家子人去。 对， 这时候呢 Mo 就跟我们说那个相亲女方一家人去的， 嗯， 就是我 啊，就是你，就是你吗？ 现在男方就是我老公 啊。嗨，哎，所以你说从反方面来想象这件事儿的话，说明女方的家庭足够重视这件事儿啊。 对，但你再从另外一个反方面来讲的话，那可能他的家庭对于他今后婚姻生活的干涉也会比较多一些。 嗯，也有道理啊。所以呢，这个尴尬不尴尬的这件事儿呢，反正我们今天只讨论尴尬不尴尬的这个事儿。男方是有点尴尬，但是日后呢，可能这段姻缘还会继续啊。另外呢，这个点点点说最尴尬的事儿是，你在跟很多人吹牛的时候，我戳破了你。 那这就不是两个人之间尴尬了，这可能是你戳破了之后你们俩碰巧又上了同一班电梯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下人身安全的问题。 不不不，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别人在跟一大堆人吹牛的时候他戳破了别人，对不对？ 嗯， 那我觉得是所有人都尴尬的问题，不是那一个人的事儿，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忽然就会冷不丁有这么一句。 桑尼跟我们描述了一个更为尴尬的情况啊。 嗯，怎么样？ 最尴尬的就是离单位还有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就开始堵车，然后迟到了。 嗯， 一进单位的院子所有领导都在院子里面站着。这个时候就会相当尴尬了， 就这个时候你好像编什么理由都不好说，对不对啊？ 对啊，你看领导都已经来了但是你就是晚了。 但我猜领导这时候如果稍微就是想化解尴尬的话，就会对你 这个主动去打破一下僵局。还有微笑也跟我们说，最尴尬的是我是自来熟，就像静云跟月月鸟小哥哥这样的。 嗯， 可是交谈对象并不是啊，我一个劲儿的找话题，对方是这样啊，就会觉得好尴尬啊。 这个确实有点尴尬，这个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尴尬的是一种整个的气氛吧。如果对方这个时候还不就是还不太懂时机的话，来了一句就像我一开始跟你说的话，哎，咱们俩这样说话好尴尬啊。 那要不要各自回家呀？我觉得看剧啊，看综艺节目啊，哪怕看演出啊，都比现在这个场景要好得多。 太尴尬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来推荐一部音乐剧，让大家来可以去选择避免尴尬，好不好？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好的办法，就是第一次如果两个人见面的话，最好不要单独约吃饭或者咖啡厅，去约一起看电影或者看剧。因为虽然两个人是在相处的，但其实不用那么长时间的交谈，反而可以先让这种情绪和感觉化解一下。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于英国的著名儿童文学家罗尔德达尔的著名名作马蒂尔达创作的音乐剧呢，近年在伦敦西区是热演不衰，而最近马上就要到中国了哈。 2019年6月份就开始在中国巡演了，那么这部剧的中文版也将随后投入制作。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的马蒂尔达呢，是围绕一位年仅5岁就饱览群书十分调皮的小神童展开的。那么也讲述了他面对波折生活的成长故事。 但是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想到的是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那个小女孩， 那你各位还真的是好跳跃呢， 跳跃啊，这就比较容易打破尴尬嘛。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李泉的《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有一句就是不停大叫 Matilda， 来听听看。 黑夜中放映童话，听见里奥地上说话，电影里有9包咖啡机，有个背诵北京城市，到处暗藏无形的枪，强人的烟味和热阳光，不在底层的教授，一本不懂法语的浪花，你敲我的门，让我如何应声？不问这个杀手冷不冷，我只是伤口痛不痛，我不会被人打动，我不会被人击中，我快走在风中。我正在被人击中，马蒂尔达，马蒂尔达。

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梁咏琪的一首单曲《中意他》，这应该是很多人青春当中的一些记忆和回忆吧，算是梁咏琪那会儿算短发的时期超能打的颜值的时候啊。 嗯，也是告白的一个神曲哈。通常呢，如果特别尴尬的时候啊，你可以把对方拉到 KTV 当中，然后给他演唱这样一首歌曲。 嗯， 然后呢，把自己不想说的话，不敢说的话， 不想说的话， 尴尬了，尴尬了，不敢说的话，全部通过歌曲表达出来。 是，如果是这个嫌 KTV 比较麻烦的话，我觉得就是自己搜索一下软件当中这首歌曲，然后把耳机的另一端递给他，我觉得也不错、啊。 你可以这样说啊，今天早晨，哎，我在早安音乐秀听到一首歌，我觉得超好听哎。 嗯 哒啦哩啦，中意他，中意他， 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然后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现月鸟小哥哥和静瑜正在唱歌。 这是截取了我们两个节目的部分版本吗？ 对对，大家可以去听听 FM， 去搜听一下，搜索一下这两天的这个节目的往期内容啊。不过呢，最好是先自己去听一下，不要让对方觉得尴尬哈。 就是已经很尴尬了、 嗯、 你所以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北京卫视最近发布的新节目呗。因为平常我们其实也会说了，在周五我们会关注一下综艺节目嘛，对不对哈？ 是的。那么2019年呢，北京卫视发布了他们2019新节目的一些策划的方案，经典节目跨界喜剧王和跨界歌王将加入全新的创意点，还有新的综艺将亮相，比如像老师请回答、亲爱的丈母娘，还有我的2058、第一次来北京等等，这些新的综艺也将全新亮相了。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影视方面呢，最近有王凯和杨烁主演的《大江大河》，以及周冬雨主演的《幕后之王》，以及李少红导演、刘涛主演的《大宋公子》啊。 对，还有高满堂编剧以及陈宝国主演的老中医，你会发现说，哎，他们选择的这些演员还有剧目，其实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还有一些比较品质保证的导演哈。 是。 还有你像刘嘉诚导演何冰，还有王鸥主演的《芝麻胡同》，靳东跟蒋欣主演的《如果岁月可以回头》， 嗯， 还有易烊千玺主演的《厌世番之新青年》，以及赵宝刚导演、郑爽主演的《青春痘》， 嗯， 文章和闫妮主演的《一步登天》等等。看了这些剧目，还有新的综艺亮点，感觉明年的2019的北京卫视是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对，最近呢，你知道北京卫视呢已经上升到了这个全国收视率的冠军了，刚刚超过湖南卫视一点点， 嗯， 把湖南卫视从几年八年还是九年的长达这个冠军宝座拉下蓝马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2019年全新节目。当然呢，这些方面尤其是综艺跨界歌王，大家一直是耳熟能详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吴秀波和李健一段非常非常秀的，在这档节目当中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以及《一剪梅》的一个混编版本。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道不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相同的血，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历尽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凡事别放心头，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个英雄好汉宁愿情似海人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西边黄河流，来呀、啊、来个秋啊，不醉不罢休，愁情凡事 秋，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长流 长流 心间，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Me Too 来自于 Megan Trainor 啊， Megan Trainor 的歌曲呢，确实我觉得都比较的有意思，就大家可以有的时候多多来听听早安音乐秀，就会发现，哎，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歌曲在你的身边哦。 就我以为你要说多多听早安音乐秀，就会发现说我们经常放的男歌手是 Charlie Puth， 女歌手却是 Megan Trainor 哦。 也不能这么说。 到了年底的时候，颁个年早安音乐秀年终大赏最受欢迎男歌手 Charlie Puth， 然后 Charlie Puth 来过来颁奖是吗？啊，要过来领奖吗？哇， 我们这见外14号要蓬荜生辉了吧？ 是的，是的啊。反正呢，我觉得今天呢听到了很多好歌曲，平常 并且聊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话题。这样 我聊了一个很尬的天儿，因为今天的话题就很尬。 今天的话题很尬，但是我们俩聊的不尬，就是而且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下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去如何避免尴尬，对不对、 也是因为大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虽然尴尬但是又很好笑的好例子啊。就是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和他人独处的时候很尴尬的一些瞬间。比如说呢 Cheers 跟我们提到说很自信的抛了一个自己以为很好笑的梗，结果只有自己在笑，哈哈 哈。 那我觉得你不错，就自己弥补了自己的尴尬，如果你自己都不笑的话那场面应该会更加尴尬吧，我猜啊。 还有酷跟我们说其实我觉得很尴尬的他们会不会去下午告状啊。就是说那个下午娱乐王牌的时候白姐小哥哥他们每次白给100块的时候听众答对了你还非要追问一题你不觉得尴尬吗？不过这也是个勇敢的尝试啦，如果主持人都不主动的话那真的就没得了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吧，就是所以大家如果更多尴尬的想法的话不妨今天晚上去收听一下娱乐最王牌然后告诉他们好不好、 对，就我们早上也嘲笑他们 好了，最后我们来看下天气吧。这个近期呢京城时常有冷空气来袭，但是呢气温的波动还是不大，整体来说还算比较平稳啊。 对，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周末的空气质量方面呢，本周预计不会出现重污染啦。不过今明两天呢，还是有一些轻度污染的。25号将会达到中度污染，那么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来自于早音乐秀的所有的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来一起来盘点一下周末的综艺，好不好？ 那么周末大家都看了哪些好剧呢？好的综艺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留言给我们。 好，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来自于丢火车的晚安，提前祝你有点晚安的感觉吧。 你这让白洁晚上多尴尬呀 所以对啊，这就是留给他的一个尴尬的考题了。好了，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一再见了，各位 拜拜。 有些段晚安，晚安，在醒来之前我才会说出再见，晚安，在天亮之后，那是非与你无关。我们离开荒芜的绿洲，回到没有阳光的白昼。你醒了，尽管我所有的美。身上所有枷锁全部挣脱，只为自己做了选择。你会不会突然的忘记了，就这样等待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安的心渐渐干涸，失去了颜色，再也不会想起我。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全球首播。